自天香云外飘，嫦娥应回通灵腰，弄玉低垂严凤箫，怕只怕楼中的月老啊，将人攻入梁下的错戏红丝，是惹火的根苗啊。

三众群臣回归府去，有一位司徒王允回到家，进门来敲了敲，这星斗交辉，寒风儿冷冷，一轮明月照窗前，红楼三滴娇夜半，天空云尽雨寒，仰面望天，我长叹一口气，珠泪滚滚